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书熟戏，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曲院，我是柳欣。今天我们继续请您欣赏古曲俱乐部举行的一场古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昨天呢是为您播放到陈娜娜演唱的西河大鼓，今天我们继续从陈娜娜的演唱开始欣赏。 接下来为大家奉献一段偷年糕。 差一点什么呢？小爷， 老财迷吧。 老财迷，好，咱们看这财迷是怎么样一个财迷。 啊，谢谢。 说了个老头儿，其实 起了铜钱无处放，把个铜钱含在嘴里边，正赶上半悬空中乌鸦叫。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天，这一抬不可不要紧，把个铜钱咽在肚子里边，咽了铜钱得了病，把三个儿子叫到了跟前，问大小子，眼看爹爹难活命，你怎么给爹爹买妆奁？他个大小子说，一百两银子买棺椁，一百两银子给你买妆奁。老头闻听一瞪眼，哼，可惜我的小日子要叫你花完。问二小子，眼看爹爹下世去，你怎么给爹爹买妆奁？他的二小子一想啊，刚才大哥说一百两银子买棺椁，一百两银子买妆奁，这老爹爹不乐意了。哦，我呀知道，老爹爹这辈子省吃俭用，大概想临死了，热闹热闹，我呀多花点，还不妨把他口气说大着点，让他老人家也高兴高兴。他的二小子说，爹爹呀，我五百两银子买棺椁，五百两银子给你买妆奁。老头闻听气红了脸，小子眼看爹爹把命断，你怎么给爹爹买妆奁？他的三小子一想啊，刚才大哥说的不对，二哥呢，五百两银子买棺椁，五百两银子买妆奁，这老爹爹还是不乐意，这可就奇怪了。我呀知道了，实际上他们俩全说错，这远近谁不知道老爹爹是个财迷呀，活着的时候他都不乐意多花，难道说他死了你给他多花，嘿嘿，他更舍不得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顺者为孝，这人都快死了，我还不让他痛快痛快，对，这回呀我就让他痛快痛快。他的三小子说，爹爹呀，我也不给你买棺椁，我也不给你买妆奁，我扒了你的皮来卖了你的肉。老头一听非常的喜欢，好小子，卖肉别到你姥姥村里卖，你的舅舅们多，怕他们吃肉不给钱，要记住，卖肉别把我的肠子卖，肠子里还有一个大铜钱。 这个陈娜娜唱的真不错啊，这个可是节目呢一个比一个好，因为我们排节目顺序的时候呢就把好的节目往后搁啊，您听这个陈娜娜节目好啊，确实好啊，大伙儿也爱听。下边这个节目我相信朋友们更爱听啊，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一位单弦艺术家，他来自河北保定，保定曲艺团的一级演员啊，也是当地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唱得非常好啊，他叫王红艳。有的朋友呢对他也比较了解，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是第一次欣赏到他的演唱。他的演唱呢沉稳大方啊，很有身份啊，非常有韵味，是一位很不错的一位单弦艺术家，而且呢他多才多艺，不仅能唱单弦还能说评书。有机会呢我们再欣赏他的另类表演，今天呢我们先请他为大家唱一段单弦， 是水浒里边非常有意思的一折啊。这段呢有的叫翠屏山，有的叫杨雄醉归，他唱其中这个片段呢叫石秀杀僧，石秀杀和尚，杀谁呢？哎，这个报恩寺有个和尚叫海舍利啊，跟这个杨雄他的太太有染啊，过去就叫流氓关系啊，现在没事儿其实啊，这都叫石秀杀僧，特邀伴奏马小强，有请王红艳。 心肠 毒计用上，善护我的哥哥与我安了葬。他越思越想，气愤难当，带好了钢刀啊，就在肋下躺。处理了店房，见那四处都点上了灯亮，桥楼之上起了更棒，还是烈烧完了夜香啊，心中就惦记着美娇娘啊。我说师弟儿，跟我就走一趟啊，哎哎呀，急忙忙换新装，脸上擦的本是茉莉霜，给他爸爷花露水就洒在了身上啊，哎哎呀。 就说并非是来瞧 Yeah. 为你上了，他弟兄离开了州衙把酒上，找了个屁精之处细说中堂。石秀说昨夜晚间我杀了和尚，这就是凶僧他的衣裳，兄长你要仔细查来仔细看，真凭实据还有贼赃。杨雄说昨夜昏昏把你得罪，全看在你我弟兄咱们结拜一堂，你不该无缘无故的杀了和尚，这件事儿你做得太荒唐。说着话打开了僧衣留神看，但只见潘巧云的贴身小袄在里面藏，只气得杨雄是呆呆的发愣，浑身颤抖体似筛糠。管闲的此事应该怎么样？这石秀闻听此言顿足捶胸说哥哥做事太荒唐，大丈夫本应该鹏程万里，不该留恋着温柔乡，潘巧云所作所为要跟他算账，男儿不至是穿铁无钢。他弟兄二人并起酒楼上，到下回翠屏山 一下之后呢，我们再请朋友们欣赏一段京韵大鼓。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那是流派。这个节目呢是白派，而且呢是为数不多的男生白派京韵大鼓，他是来自天津的名家李树盛。李树盛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天津很多年轻的这个白派演员都受过李树盛的传授，而且呢树盛在北京也举行过个人的专场演唱，他的演唱非常有白派的神韵。今天呢献给大家一个白派的名段孟姜女，伴奏是脚横锦、马小祥、宋民强。好，有请李树盛。 善良。 是无双。 西风红自古，苍天哪、何雨里才能见夫君分妻良。 地也经湿，地要化化寒霜。忽听得乌鸦乱起松梢上，那些黄鸟飞出古道旁。这家人站起身形，此小鬼复又向上摆龙王。欲知轻轻写起语句，蹲身慢慢背起行囊。暗伤心说小妾我放置啊，这行路前功成正忙。这一日家人访至临边境，见风景人烟不寻常，关键些一带的长城连军令，雄关高耸映日光。家人看罢长叹气，说真是依山倒海人力能详，但只是丈夫的下落难询问。猛抬头忽见那三五工人皆成行，一个个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手提着祭品，面带着惨伤，一直的够奔关前走。家人说我得个消息问官场，孟姜女走进前来飘飘的拜，小妇人有事领教爷们我忙。众人见问忙还礼，见家人何容之内带头长。虽然是不群经差，一身的尘垢暗含着超群的体态，出类的端庄。家人说问爷们此处兴功民富内，我丈夫随众做工，他就范其良。我是他妻孟姜女，我离家来送寒衣裳。众人闻听一齐的伤感，哦，你问那范兄弟吗？我们大家特来为范郎，实对你说了吧，不管勤劳他毅然亡故了，我们不忍得尸骸吐露葬埋于葱墙。今天是捷径重阳，我们停工考赏，约会着前来祭奠进朋友的情长。众工人正诉悲哀还未了，哎呀，见仙人相去贪软，就写我的宝宝赞赏家人争泪眼，桃腮破裂泪两行，哭声父啊，你可 长沙我郎，上苍何须绝伴郎，我儿父手里读书明心意，修身爱命小文章，曾记得丈夫临行别小妾，丁丁的言辞我记在胸膛，你曾说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长，料着我此去修成也难回故里呀，要相逢除是周公入梦乡，这如今国中敷衍早已变了，叫你妻天涯何处吊夫郎，从今后茫茫天地难回首啊，这是哪有人家境况，进退无门我唯有一死啊，只好是一堆薄骨被风扬，家人哭得如酒醉，就是那铁石的人们也痛伤，只哭得空中的飞鸟难展翅了，只哭得山中的猛虎似绵羊，只哭得鬼惨神愁天地暗，只哭得愁云滚滚日无光，正哭见山崩地裂一声响，呼啦啦长城哭倒一段墙，家人闪目留神看，露出来一副孤尸泛凄凉，孟姜女滴血认孤见夫主啊，惊动了奉旨的钦差奏始皇，秦始皇召见孟姜那家人哭，报夫主身头大海命赴汪洋，秦始皇连须孝真家节义，奉圣旨江边建造江女庙堂，孟姜女哭长城贤德的榜样，传至今后人提倡节烈冰霜，美名在半中央。接下来再为您演唱黛玉焚稿的片段。 娇喘难平粉饼儿张，阴唇儿碰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婷儿迟迟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接下来再为您演唱《探晴雯》的片段。 一座是王屋啊，一座